红起点天天有聊，那今天给大家聊一聊从前天晚上爆出的，估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都会是大热的热门话题的洗马会。对所有人来说，不论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国民党、对台湾民进党，还是对美国人、日本人，这个都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就是11月7号，习近平和马英九将在新加坡会面。哎呀，你想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大国，两股政治势力经过几十年的这个血腥的厮杀，又经过了66年的隔海对峙，已经将近100年了，从黑发到白发，几代人都过去了，如今要直接见面对话了。而今台湾呢，早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家天下了，国民党早已经不再是一言九鼎的大佬了。台湾岛内呢，各种势力丛生，局面复杂，情势微妙。而台海两岸关系的任何变化，那都必然会影响到香港啊、日本啊、东盟啊以及中国大陆。影响了中国大陆，那能不影响美国吗？能不影响世界吗？所以虽然是两个人的握手，却真真切切那是世界级的震撼。习马会的消息呢，是由台湾的亲绿媒体啊，就绿营的这个媒体啊，在10月3号就前天晚上率先披露了，说马英九极有可能在李显龙10月7号为习近平夫妇准备的私人午宴上作为嘉宾登场，与习近平不期而遇。民进党的发言人说，这件事情若属实，姿势体大，而且时机可疑啊。就在各方匆忙验证这个消息的可信度的时候，台湾的所谓总统府发言人证实了这条消息，说马英九此行目的是巩固两岸和平，维持台海现状，不会签署任何协议的，也不会发联合声明。第二天呢，也就是昨天啊，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也证实了这条消息，说呢，这个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于11月7号在新加坡会面。张志军还强调说，这一次会面呢，双方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和名义举行，见面的时候呢，互相称先生，是经过双方商定的，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根据一个中国原则的务实安排，体现了搁置争议、相互尊重的精神。从这三方的反应来看呢，台湾的绿营最急迫那台湾国民党呢跟着着急，但是仍然保持着矜持，大陆共产党最淡定，也显得平和。习马会的历史性成局呢，也是几代人的积累。1982年7月24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还上小学，当时的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给台湾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的那是特别有文采。他是这么说了啊，他说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敬祖国统一大业，为帝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是蒋经国说的啊，三不啊，与七七以为不可，就是我觉得这不合适啊，倘能与武帝手中承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留名青史啊。人到年高，愈加怀旧，如地方便，于当树桩旧道，前往台北探望。就是说，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我去台湾去，咱们把这个事儿给办了。确实呢，当时能和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已经不多了。这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那是蒋介石的同志啊，是国民党左派元老，壮年的时候遇害了。而廖承志在发出此信一年以后也去世了。蒋经国在接到这封信四年多以后也去世了。那到了1993年，海峡两岸在新加坡进行了，也是新加坡啊，进行了破冰的这个汪辜会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话。2008年以后呢，两岸恢复了海协会、海基会，解禁了三通，出现了从没有过的祥和的气氛。但是两岸的领导人的见面仍然是困难重重。你想啊，廖承志那认识蒋经国呀，他俩可以称兄弟，那习近平和马英九怎么称呼呢？现在定下来了啊，当然咱知道了，互相称先生。双方呢，当然不能以两岸各自行政首脑的身份见面，否则呢，就会在国际上造成两个中国呀、一中一台的这样的局面，这个是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不答应，台湾国民党也不会同意。如今呢，马英九已经不是国民党的主席了，这样呢，与习近平呢，也不能以党的职务身份来会面。那在去年北京 APEC 之前呢，马英九曾经表示愿意以经济体领袖的身份来北京参加会议，但是被大陆给拒绝了。当时国台办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两岸领导人会面不需记住国际会议场所。现在回想一下呢，倒也是，这一次见面呢，也不是国际会议场所哈。 马英九呢，他的任期呢所剩不多了，有点急了。那国民党呢，前一段时间顶着压力派前主席连战参加了北京阅兵。马英九呢也说过，说在适当时机、适当场合、适当身份下，不排斥和大陆领导人见面。终于，两岸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会面的方案。这一处理方式呢，既照顾了台湾方面一直坚持的对等尊严的原则，也避免了在国际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口实。两岸私下应该已经有默契，以免马英九回到台湾被绿营扣上卖台投共的这个帽子。那么为什么习把会在这个时机得以实现了呢？这次呢，习近平是在访问越南以后顺道去新加坡参加中新建交25周年的庆祝活动。而台湾官方呢和新加坡一直关系很紧密，马英九呢和李家啊也私交很深。几个月前呢，马英九呢曾以私人身份到新加坡去悼念李光耀，于是呢新加坡成了双方都认可的国际地点。但新加坡这个地利呢也只是个偶然，是个由头，和中国大陆建交的那个国家，大家知道上百个，每年就有上百个建交的纪念日，要是国家主席都去跑一跑还不累瘫了。习马会选的这个时候呢，实在是因为需要，因为冬天来了，正巧第二天11月8号他们会面的第二天就是立冬。在台湾呢，国民党早已经感到了这个冬天的寒冷，民进党在几个月后的大选中可以说胜算极高，国民党必须有做在野党的准备。多年来呢，台湾一直夹在这个大陆啊、美国和日本的大三角当中。国民党不仅要和大陆搞好关系，也要顾及美国因素。美国的政策是什么呢？是支持两岸和平发展，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那在习马会之后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将在11月10号到16号访问美国。显然呢，他有替马英九向美方传话的任务，并且告诉美国，谁能维护两岸的和平局面呢？谁能会见中共领导人呢？谁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呢？那是我国民党。在大陆呢，共产党不信任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准备应对2016年后两岸关系重回动荡的这个老路。民进党呢信奉台独，拒绝承认九二共识，而习近平认为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虽然马英九只剩下半年的任期，但习马会是给朱立伦看的，是挺国民党的，国民党就是大陆今后在台湾的同盟军。对习马会呢，从民进党发言人几行字的这个仓促回应来看呢，大概民进党事先对习马会并不知情，显得有些猝不及防。朱立伦成为国民党候选人以后呢，一直在两岸关系上敲打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而蔡英文呢一直是高挂免战牌，不在两岸议题上和国民党来正面交锋。如今习马会来了，蔡英文无处躲闪，他要向台湾人、美国人和大陆共产党亮明立场，如何维持两岸的现状。有评论就说呢，说这次习马会呢是习近平顺道访问新加坡，而马英九呢却是专程来新加坡会面，这彰显了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大陆这边，主次分明。其实呢，这个我觉得啊有点小家子之见，习马会是两岸共同的需要。另外呢，也有人认为习马会呢使习近平和马英九成为两岸关系史上打开新局面的标志性的人物，如果因此双双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很自然的。这话呢说的也早了点，和平虽好，但道路曲折，仍需各方鼎力前行啊。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的 APP，同时蜻蜓 FM 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的关注。那我们节目的微博呢是红起点，微信公众号是张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好了，红起点明天接着聊。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我说再见。